所以我更关注来自非洲。我认为营业呢不要太急，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看来呢，可能今年呢只是在筹备当中，我认为更多可能到明年或者明年的中期，也许我们就能看到眉目了，也许第一个项目就开始了。因为尤其是第一个项目，可能投招标都还要谨慎，因为它是个起步，要起步好了，对未来还是好。所以我想，应该说有个好的黑单，我们可以预期的。 好，好。那么就像两位刚才为大家分析的一样，从和平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开启之后，随着更多的国家获得发展机遇，成立像金砖银行这样的事情也就成为必然。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那么和而不同又相互合作的这些国际金融合作，也将是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一种良好的轨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说股市进来挺闹心啊，朝阳群众有点晕，公安机关在跟进，据说里头他有原因啊。是啊，那说你这话确定吗？确定就逮人了，现在呢正查呢。话说啊，就这些个时日以来，呵，股市是忒热闹了，这个过山车呀，呵，咣当咣咣当咣，哎呀，广大的股民是吧，包括朝阳群众，哈哈，对，我嘛，我就朝阳群众嘛，整不明白了。说起来股市有风险这个不假，但是呢闹腾的也忒邪乎了。于是乎，哎，有疑问，嗯，有怀疑。谁成想昨儿个我的怀疑得到证实了，是吧？我跟警察叔叔想一块儿去了啊！我老跟警察叔叔想一块儿去。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嘛，公安部部署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了，说是针对近期境内证券市场出现的异常波动。听真真的啊，异常波动。公安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进行了分析研判，部署全国的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一副部长孟庆峰带队去了一趟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买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这显示出来监管部门，哎，要出招了，要出重拳了，打击违法违规的这些个行为，是吧？人家这个新华社、中国网视说了啊，已然取证了，执法部门已经对恶意做空的机构和个人核查取证，证监会、公安部执法人员已经进场对涉嫌恶意做空大盘蓝筹股的十多家机构和个人开展核查取证。没说嘛，股市正常波动这个另当别论，可要是有人心存不良，蓄意搞破坏，那这事儿可就完不了了。那位问了，这个京戏里头有吗？有啊。那说不会吧，京戏里头它有股市啊，京戏里头没有股市，但是有坏人呐，是不是也得逮呀？那不国家把那谁，把那秦二爷那不就派去了吗？ 那位问了，说是扰乱股市，这个谁受损失呢？还用说吗？股民呐，老百姓哦。 李岑开言论，汪汪尊声抬也听断桥，家之南阳太平庄，心留民安自是昌，从无知名把经商贩卖的绸缎的赚款项，如果找大地要问长，借宿于叫热火阳，很找到父亲不在海，我只破把身上往求财业做纸张啊。 那位问了，这帮人吃了熊心，吞了豹胆，电线杆子上绑鸡毛，他好大的胆子呀，他们有什么图谋，打算干什么呀？呵，想到此处，哇呀呀呀呀，把我气疯了。 我一个火三天斩， 正是居心不良乱大盘，搅闹改革得法办，人心思定不会散，是螳臂当车他要玩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最近呢在广西贺州街头有30辆特殊的自行车亮相了，怎么个特殊法呢？绿灿灿的，跟一般的自行车那色儿不一样。不光如此，它还有个雅号啊，有个专用的名称，名唤公务自行车，是也哦，这也是公车。对了，用于协助公务出行，给公务员同志们用的，是吧？说是你看啊，他们当地市政府包括他们那个啊人流比较稠密的那个啊繁华的街区啊，设置2个安放归还点，这个归还点，电脑统一管理，公务人员持卡借用和归还，专门给公务员使的公车里头也有了自行车了，倍儿绿色，是吧？于是乎网友点赞，越希望它是永久牌的，是吧？这个历史上有吗？哎呦，绿色公车是吗？哎哎，真有真有啊，还不老少呢，是吗？ 天哪，主动带过了黄标吧， 当然来说啊，甭管什么样的公务车，关键还在于严管。绿色是绿色，好倒是好，但是管的得牢，是否则嘿嘿，它是一样的私用啊。 从日去到今地点，不由分工写信件，站立公额门 这不是四郎探母的事啊，你看看拿着公车嘛，他不是干私事儿去了吗？正事儿，今年姑娘整18，张嘴闭嘴叫干妈，干妈的心里乐开花，顺手给了13800。哦，这家伙可以啊，哈哈。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报道，话说家住西安的一位白先生，老娘亲60多了，最近啊添了堵了，怎么呢？认了一干闺女。你说这是好事儿啊？他关键他这干闺女他干的是什么呀？啊，干的是什么呀？干的他不是人事儿啊，哈哈。怎么呢？卖保健品的，卖保健品好好卖不完了吧？不去，姑娘走上前来，砰，把老太太抱住之后，呵，一口一个妈呀，哎呀，老太太高兴，我就缺这么个姑娘，你看看，行了，这就是我亲的热的了啊。结果呢，你看闺女说了，这个做生意她不容易，呵，老太太说行了，妈给你办，哟，妈给你攒底，妈给你量活，是吧？2000块钱。就本来市场上卖2000这么一床垫，就因为这声干妈，呵，卖老太太是13800。哦呀，这您不白买呀，瓷疗的，呵。说啊，时下眼前靠这个做买卖的还真不在少数。你看，哎呀，做买卖一上来先认亲啊，认亲妈亲爹爷爷奶奶，呵，叫的那个亲。哎呀，我们得孝敬您，咱不谈买卖生意，咱不谈这个，这不行，这远了，这就生分了。我们孝顺您，儿女做儿女的不得孝顺您吗？带着您参观去，哎呦，给您上这养生啊、健身课，这都是特别必须要的。呵，结果呢，啊，这钱没了，这不是蒙事吗？您说说看，哪有这么干的呀？是吧？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广州日报的报道说，最近啊，这城子广州像天河区那边民政这个，包括海珠区，人家都那个民政有规矩了啊，说是离婚的办离婚的啊，那个什么吧，你等等吧，哎，别等着，不是这得拿号啊啊啊，哈哈，说那个长的得等1个来月呢，为什么呀？哎，这个皆因为啊，说最近啊，这城子他们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离婚的爆棚，婚姻登记处人手严重不足，只能排队拿号了。说这个除了天热啊，现在南方天热是吧，天一热这火就蹭蹭往上涨，备不住啊，因为点什么小事情说蹭了。也有那个说很多那个夫妻，特别是年轻的小夫妻，周末在家里面吵了一嘴啊，星期一就来离婚。行了，你们等2天吧，什么意思？冷静冷静吧，是吧？起个名字他也有学问呐。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最近啊，杭州10多所小学把那个他们录取那个小学新生的名单公布了，大伙一看，我的天哪，这名是怎么给起的呀？这是啊，小孩起的名字，说是姐儿两个。姐姐叫谢祖龙恩，妹妹叫谢祖圣恩。这个啊，说是因为家里面是姓谢，姓谢你也不能这么起名字呀，4个字的。这不是说这4个字的好坏啊，您这名字这什么内涵啊？不光那个，还有叫雨果的啊，还有叫陈稳的，还有一个姓卜的叫卜希金，好嘛。哎呀，这个众网友赞曰啊，谢祖龙恩。那么请问啊，爱卿平身何在？咱就说啊，玩笑归玩笑，这个起名字不单是一家一户个人的事情，这种起名字的方法，不客气的说，是滥用公民权利，对自己和他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特别不负责任，对这孩子，将来这孩子走向社会，会给他带来很多意外的麻烦，太任性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又说一档子事儿，也够任性的。四川有位王先生，爱吃鱼，好这口，头些日子在饭馆吃鱼的时候， 吃出一鱼钩来。哎，我说怎么这么干呢？我说这要吃嗓子眼里面，这还得了吗？把老板给叫过来，老板一看，哎呀，很淡定，你看看，没事儿，我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在乎呀，没有。这个说明问题啊，是啊，说明你们管理问题，不是，你看，说明我们这个饭馆相当的啊，可以是吧？这很好的，你应该经常来，你是我们回头客，凭什么呀？这有鱼钩，这不说明是啊，这鱼好啊，它是野生的呀，我们钓的，知道吗？嘿，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股市近来挺闹心》，大伙儿赶脚有点晕板，我是李欣，人民网、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大言道共建伙伴关系，共创美好未来。新浪腾讯说的也是这码事，习近平在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面强调金砖国家要共同维护二战成果。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说是60年罕见超强台风，这叫灿红来了，今天晚上就要在浙江福建登陆了，沪指大涨近5%，是冲击3900点。是提了个问题，刚才言道公安部带队赴证监会查那个有那个不法行为的那位副部长孟庆峰是谁呢？书中代言今年58岁，孟庆峰同志从警35年，是刑侦经验方面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公安，文艺界啊，首虎出来了，头一只虎啊，不打虎吗？有问题的，这人谁啊？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这个人叫顾欣，他因为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说是让警察啊，有关部门给铐走的。1个小时之后，中纪委就发布通报了。腾讯说是这个，咱不是说纪念二战吗？啊，在太平洋的一小岛上找着了36具二战时期美军的遗体，时隔71年，这叫不抛弃不放弃，终于找着了。说是国内啊，多地高考结束之后出现离婚潮，你看看，跟前面那新闻对上了。为什么呢？高考完了，这不是孩子高考完了，这是啊，家长离婚啊，对对，夫妻两口子说了，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业，哎呀，就是演戏呢，嚯，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咱们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有规矩，新建小区商品房和保障房不得隔开。北京市纪委通报6起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例。北京晨报说了啊， A 股市上演大逆转，千股涨停了都。嚯，新京报也说了啊，沪指涨了 5.76%， 超过1200股涨停。大照片，股民乐呀，你看了没有？京华时报就说啊，掉沟里了，谁呀？哎，30来岁一哥们儿，事发在密云十里铺镇军庄村。这哥们儿啊，喝酒了，喝高了，站立不稳，离了歪斜，晃晃荡荡，哐当掉在一个正在施工的2米深坑当中，好在是没出大事，让人给救上来了。哎呦，这玩意儿少喝点。来看今天的大报的内容，人民日报说是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出来了，上半年的 CPI 同比涨了 1.3%。 什么叫 CPI 啊？就是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那么怎么看呢？说这个 CPI 涨幅专家以为还是温和的，后期上涨动力不强，但是呢它也反映出需求不足的问题儿啊，这个发展经济还是在给力，是吧？另外说是那个灿红不是要来吗？哪个谁叫灿红？刚才说了嘛，台风嘛。说现在啊，记者到了这个东南沿海看了一圈，哎，这方面防台风啊，这个可以说是啊严阵以待了，宁可十防九空，不容半点疏忽。嗯，这就对了，这个刮台风啊，咱就别去日本扫货了。嗯啊，哈哈，对，新华美电讯说了， 说现在时下眼前中国游客到日本买的是什么啊？马桶盖？不，您 out 了，那过时了。买的是什么神药？这别瞎买，药能瞎买吗？还非处方药。其实呢，这些药国内也有，是吧？无非就是什么这个液体创可贴呀，什么软化膏啊，什么防蚊子的呀，止咳糖浆啊，退热的这些东西。啊哟，觉得人的东西好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哈哈哈。对，就是说啊，这个追捧这些个外国药说明什么？一方面呢，可能是某些人对这个国产的这些个药品呢，他还是有误解啊，赶脚是不放心，这个我觉得担心是多余的。不过另当别论呢，也给咱们这个药企提了个醒，说人家到国外去买那些药，您这儿不是有这些药吗？咱们这边的药咱们是不是也宣传宣传啊，是吧？咱们也扩大一下咱们这个消费群体啊，是吧？价格上你也让大伙儿啥痛快痛快啊，是吧？痛快痛快。新华美电讯说了吗？痛快了吧？啊，那怎么痛快的？到国外玩去，呵，玩的高兴啊，买马桶盖神药，不是，就是正经玩啊。玩完回来之后一看，坏了，钱没了。你说必须的，旅游嘛，团费给人交了，什么团费啊？保证金都没了啊。保证金他回来他得还给我，可说呢。最近啊，天津连续发生几起游客出境旅游之前不要交那个保证金吗？哎，然后走之前这保证金给扣了，扣了之后再回来再要这保证金可要不回来。为什么呢？哎，相关的旅行社呀他失联了，旅行社跑了是吗？啊，对，好嘛，不是这个监管他是必须加强啊，您说呢？ 哎，我说啊，哎，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一句话新闻，今天的北京青年报说是北京出台了防暑降温地方标准，高温作业每人每天配发2.5升清凉饮料。嗯，这挺好，是吧？是吧？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65岁的老年人明年可以拿到养老卡了。嗯，这好。北京晨报还说了，说咱们啊，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管理办法8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建的保障房摇号选物业。这应该是吧，这物业这问题啊真是太多了，太应该引起关注了。来看今日人物，头一位人物呢叫教父。嗯啊，知道知道，那老头嘛，是吧，美国的嘛，啊，马龙白兰度嘛，不是，嗨，跟他没关系。这是北京青年报报道的，这人什么什么人啊，京城黑中介教父啊，这是加了引号的啊，是吧，获刑2年给判了。怎么叫黑中介呀？哎，他是自己去租房啊，我是自住，然后呢就骗这个房主把房给他，然后呢打隔断群租，打中间抽头挣钱，采取什么堵锁眼、换锁、破坏水表、拆门、言语威胁等手段骗取房主，来同时那边逼迫房客。嚯，这家伙两头吃啊。是啊，这必须得办喽啊。今日人物之二，狐狸。嗯嗯，这是人吗？不是，就是不是有那个猎狐吗？猎狐行动吗？啊，打韩国又逮回来一个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姓李，是一女的啊。说是什么呢？说是骗，行骗吧，就是这个非法吸收存款100多万，然后跑了，跑到韩国去了。他会韩国话啊，什么四思密达之类的啊，他都会，是吧？在韩国小小餐馆那打黑工，爸爸过世了都没法回来。哎呀，那他怎么这么不孝顺呢？是啊，回来就逮他呀，这不已经逮回来了吗？今日人物之三啊，一把手，哪儿的一把手啊？在中纪委喝高碎的一把手，好吗？说是中纪委的网站上头一回出现这个，不是有那个有那贪官问题官员那个忏悔吗？啊，这回出现的是医院的一把手的忏悔，辽宁那嘎达的啊，这个医院的啥。